系啊， 不过好就即系佢今呢一关就冇啲咩机系追住只蓝打嘅，应该好多噶。 你要小心咯，你真系即系都系打呢个 SP 要小心，你唔好俾只蓝单独咯，因为始终而家。SP 是四方八面咁样出咧，唔 知话即系唔知边度走出嚟，喺后面突然间突袭， 隔一刀包围啊， 包围住 系咯系咯， 你咁啱你咁啱， 即系通常前面咁正常系前面，但系突然间喺左边右边突然闪出嚟，你避唔切，咁啊拜拜咯。 你好似平时咁啊，你有时唔想咁前进，你只蓝落单啦，咁后面啊只 你扑街啦， 啲机出嚟，咁五部 S 机或者五部 L 机咁样对准住你只蓝。 走唔到， 食晒 就即系你，其实你摆佢几秒咧，你见红噶啦。 俾人带又开，多谢你咯，你又可以俾五十嘢。 咁所以咪呢啲挑逗咯，唉，同埋而家就算见到新嘅Contender系统改咗啦，嗰啲宝箱系统改咗啦，都系好难求。 系啊，同埋佢以前咧，你 Contender 其实个雷格会show到出嚟噶。依家好似唔show出嚟。 依家佢会即系如果离开咗画面咧，佢都有个箭嘴。 系啊，但系箭嘴以前系啲望雷达个绿色点。 哦，系啊，一系我都冇留意。 系啊， 依家冇雷达。 以前系唔会，你以前普通关先有啊，即系普通 quest 先有噶嘛，你紧急 quest 冇噶嘛。如果紧急 quest 有嘅，你揿一揿呢个士气。叉全满晒或者机体全部回复嗰个屈机嗰啲，我谂即系佢唔会出嘅。咁而家就系有个黑色嘅宇宙，出个黑色嘅箱， 系咯， 有少少汉字 touch me， 同埋最弊咧就系依家佢嗰啲宝箱出现时间好短啊，即系你基本上一时留神咧已经唔见咗啦宝箱， 啊，同埋架缆遮住，有时遮住咗，咦，冇咗个箱嚟， 系咯。 佢会当人，即系当嗰部机先，跟住先系到个箱噶。如果机遮住咗，你就读唔到噶。 系啊，同埋即系有时即系简单啲关啦，自己都系揿散开，我去睇我嘅动画，我去睇我嘅电视。而家就你即系如果有心要攞呢啲嘅话，你真系要 冇个试过， 上实咁 on 唔可以离开系嘛？ 系啊，就系要你专心打机咯， 即系 work hard pay hard 咯。 系咯。咁大家有冇攞喺 SP 嗰度攞到呢个？大家最想要的彩虹宝箱先， 冇见过， 未见过， 有机会出啫吓，或者大家好太过留心点样编排你嘅队嘅，冇留意过啦吓。 我都系即系攞嗰啲钱嗰啲宝箱咯，最普通嗰啲， 钱嗰啲最耐啊嘛，红色嗰啲有阵时都就系见到佢，跟住就消失咗咯。 但系大家系打咩关啊？而家 打 A 级同埋特级多咯。 我啊打 AA 嘅主要。但我都系未见过彩虹宝箱。 哦 ，OK， 咁其实我想知道 Contender 而家几多钱？以前就好似400至1000蚊啦。 依家都系400蚊。 依家都系啊，一样 都系400蚊啫嘛。 固定啊？ 系啊，我开两个，我啲银箱都系多百九， 好少啫。 今时今日49，所以就比黑。 系啊 系啊。 而家一铺好似 AA 级都几多钱 ？AA 啊，7000啦。 7000啦，你好似咁 咯。 特级都几 千 啦。 特级4000咯。 你四嚿箱真系赚啲， 四嚿箱冇噶，但系嗰啲箱你先二开啫嘛， 系啊， 嗰啲先最耐，我觉得，其他嗰啲啊揿唔到，唔系金箱有阵时都好嘅，多一只机咯。 哦，系金箱就系会跌嗰一关会有嘅机嘛， 好多只肥都好啊，系咪先？ 多只肥咯，系啊， 系啊，咁咩？而家讲咗咁耐 SP， 不如转下另一样大家都好关心嘅。怎样在太平洋上面钓鱼？ 钓鱼这个呢，我觉得就是你首先要知道那些卡的价值先啦。即是呢，有些就是那张卡很厉害，但个个都当垃圾。有些一张卡就很垃圾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个个都当是保很高价的。最经典呢就是什么呢，我觉得就是那只SR 的 Wing Zero。即系第一部 map 机咧，嗰只其实系废到无伦噶， 但嗰只少啊嘛，好多人想储翻， 系啊，就系、是、因为系咯，因为少所以有高价咯。 诶，嗰只系， 嗰只系咪 嗰只系 揸即嗰幅正方形嘅图，揸住支 Twin Buster Rifle 咁样， 系啊， 嗰只，我仲嘢讲紧嗰只， 唔系 custom 嗰只， 系 custom 嗰个就系紧急。嘅报酬噶嘛，嗰只就冇乜特别啦。 系啊，跟住有阵时会多入闸好啊，定系多出品好啲？